佢哋冇乜底線嘅，即係咩音樂佢哋都會去做去玩。咁啊，呢一隻 You and Me 其實咧作曲嘅仍然都係 Dick Lee， 非常之精彩嘅一隻作品嚟嘅。咁啊，翻嚟 底線我哋都冇乜底線啊！我哋有天堂鳥啦，有 MK Pop 啦，有陳冠仁啦， 哦 okay、 我哋都冇底線㗎。係 得閒等我了解一下先，我都唔係好識，冇聽過天堂鳥，我亦都冇聽過咩陳冠仁啊嗰啲咁樣。OK， 咁啊繼續咧，我哋 crossover 啊，今晚咧係北上頻道咧 crossover 呢。這 个 正经二啊，咁啊喺 RF 同埋喺 R 咧两边 Regazine 同埋 Regazine Finance 都会听到呢个节目，咁我哋啊偷懒一下啦，费事讲咁多次啦。 我哋应该包装好啲，呢个系李光耀尊重佢嘅追念特辑，所以特登两太王牌节目。 你咁样就俾人话你系奴隶。OK， 嗱我哋翻嚟咧就探究一下咧，即系呢个新加坡嘅选举。有幾精彩啦，咁新加坡嘅選舉呢其實真係好正㗎，其實點解即係嗱點解我哋頭先講咗一樣嘢呢，就係佢嗰個人民行動黨嗰個得票率呢、大約平均譬如話其實你可以由1959年開始數起啦，五年第一次嘅直選、跟住就攞到嗰四席，咁到59年就開始大勝，咁一路就贏落去㗎。59年已經暴升到呢人民行動黨呢是在當年嗰51席嘅議會席位裏面係攞43席嘅，好驕勁嘅。咁嗰陣時就嗰、那個得票率大約都係五成到嘅。咁、後尾咧達到5963，咁63之後啦，65年開始獨立。咁咧真正正其實你睇新加坡選舉咧，就由68年嗰年開始睇起啦。68年開始嗰年睇起咧，嗱咁我先講下啲數據俾大家聽下，都幾過癮。1968年咧，咁咧就新加坡嘅議會咧。因为佢单议会制咁，冇上下议院嘅，佢系单议会嘅，即系好似立法会咁啦。咁咧就议席大就有就总共有58个。佢嘅投票率咧，当年咧，因为嗰年系我谂系啱啱建党，唔系即系啱建国啦，所以咧就都佢系多人即系受欢迎嘅。1968， 我六八 五年之后嘅68年啦，三年后即系选举议会。咁咧嘅人民行动党咧就喺当年嘅选举攞86%嘅选票嘅，86%。咁议席咧系攞100%，58席，人民行动党系攞晒嘅。OK， 好啦，去到四年后咯，72年咧，佢又攞70%选票，仍然都系攞100%。嗰年咧已经暴增到去65个席位，佢亦都系攞晒。 仲劲咗啦，即系佢斩多席位出嚟都赢你。 系啦，即系佢加咗七席。但係選票呢係低咗，但係仍然可以攞晒 100% 嘅。咁呢然之後到76年呢仍然都係保持住74%到啦。咁呢仍然都係攞晒席位呀，仍然係 100%， 69席又再加多4席 ,69 席攞晒69席。80年差唔多一樣攞77%嘅選票 ,75 席攞晒75席。好啦，到到84年開始呢就有少少輕微下跌啦，選票大約去返64%。咁呢但係64%嘅選票喺當年79個嘅席位裏面呢輕輕啦跌咗少少，失敗㗎啦都。攞咗77席，有兩席。 最黑 嘅 每一日。 係啦 ,PAP 最黑嘅每一日。咁佢即係有兩席就留咗去啲反對黨度。好啦，如此類推，88年81席佢攞80席都係60%選票到㗎咋。然之後呢91年呢81席呢竟然係跌咗四席，77就係最仲黑暗啲， 繼續黑暗咩？ 係啦，就攞77 最黑暗咩？經常講嘅。 O K， 咁然之後咧就97年咧就83席攞81席，咁咧就2001年咧就84席就攞82席，咁啊2006年咧就84席佢攞82席，咁啊2011年咧就87席。就攞得81，即係話呢 嗱 呢呢個史上最低㗎啦、有六個反對黨已經係最撚低㗎啦，係啦冇錯。咁咧嗱呢度就真係要靠阿 Jackie 去解釋一下啦。首先就係話點解佢攞大約拉雲60%嘅選票，但係佢又可以攞到哇攞到接近90%幾嘅選嘅席位嘅，呢、個係一個點樣解讀咧？ 咪嗱你先唔好我哋唔好笑一樣嘢先，60%席位攞90%選票，咁第一樣嘢攞到60%咧好了不起㗎啦，一間可以講下咧佢嗰60%咧得來不易， 係 得來不易嘅， 太奇妙啦！佢點樣攞選票嘅咧？ 嗰60%選票係真心票嚟嘅，好嘢嚟嘅，咁但係喂60%票攞60%席位都好勁啦，係咪先？ 咁你攞七成咪当你选举策略成功咯。佢攞到九成几咧，就真系即系可以话 manipulate 出嚟嘅，完全以去捏造出嚟嘅。嗱，佢唔系捏造啲乜嘢，票系真嘅，你去投系100%嘅，啲嘢系公开嘅。唯一一样嘢系乜嘢假咧？选区系假嘅。成个选区你睇翻成个新加坡，你就知噶啦。一栋楼四四方方牌又好，唔好用四方啦，长方形牌都好，咁你可以打中间斩，你可以打横斩，嗱佢唔系嘅，佢就永远咧都系斩到咩咧？三分之二我赢，三分之一系反对党赢嘅，所以呢个选区你无论点选都好，你攞三分一啊嘛，咁咪呢席系我咯 ，winner takes all， 系 啊，咁啊去到咧，点解呢六席濑咗嘢咧？就是、有一次斩极都斩唔到。斩到去最后呢都发觉诶仲、欸、有六席要输俾你，输俾你唔紧要，我成个区俾晒你。咁我呢个区俾咗你之后呢，咁我哋其他选区斩返出嚟囉。所以你如果你去睇返新加坡嘅选区呢，其实好好玩嘅。香港都做唔到呢样嘢，你唔好以为即係建制派蛇斋饼种赢就赢硬。但係如果你要玩返新加坡嗰种呢，新加坡最厉害嘅地方就係、是、新加坡系一个平原嚟嘅。成个地方平嘅时候呢，佢画选区呢画到 S 字形都好呢，你都可以画到俾你睇。但香港做唔到呢样嘢，因为香港有山㗎嘛。咁所以其实呢一样嘢画界就已经系一个好奇妙嘅效果啦。第二样嘢就问啦，嗱我唔紧要嘅。画界呢当权者个都识画界㗎啦，咁你又唔见 CY 画到条界出嚟 ,CY 画到条界出嚟，你唔好话建制派，即係你唔好话建制派唔会大胜啊，淨係刘乃强一个都可以选晒16席、60几席啦，系咪先？系啊，佢派个朱亚九出嚟都选到啦，点会都仲留翻俾工联会佢哋咧？咁样咁所以，但系点解做唔到咧？就因为有一样嘢，新加坡系唯一做得好好嘅地方，就系、是、新加坡喺五年间咧，基本上佢系可以数得出人投票边一个选民嘅倾向。 系 嗱呢样嘢，其实即系作为建制派，大家都知嘅。香港选举配票配到系差唔多背后嗰两个 digit 嘅。尤其是我望住好多建制派選舉咧，大家股票係估最後嗰兩個 digit， 即係立法會嗰陣萬零兩萬票噶嘛，最少都。我哋配票係配到最後嗰兩 digit， 所以咧，你如果我哋實好好笑噶，即係呢個係學術界喺香港最冇地位嘅一日嚟噶嘛。民主派都有配票嘅，仲中庭要配噶嘛？中庭要配票咧，嗱，中庭要嗰啲 statistic team 咧，其實係我以前啲同學仔嚟嘅。佢哋啲同學仔去配票咧，大家都知噶。最後個 margin of error 去到邊度咧？就係、是、去到百分位，百分之一，好勁啦！1%至4%，喺 statistically 嚟講咧，已經係最強嘅地方。但香港建制派配票咧，係唔講呢樣嘢嘅。佢人頭數票數到最後兩個 digit， 即係誤差大概係30-40度，頂多去到100。即係呢個係一個香港建制派的選票，所以以1萬嚟講呢個係千分之一嘅選舉 error， 所以你以香港嚟講呢個贏硬嘅。咁但係第二樣嘢就係、是、喂建制派配票咁勁，但係黃陽達都爭啲選到喎、黃陽達係嗰陣時30000多，跟住然後呢、這個我爭啲想佢嘅，我爭啲叫佢 講， 我爭啲叫佢 成個 廢添，係阿陶嗰頭先生都係攞20000多啦，加埋都50000多，呢50000多票咧係冇一個建制派 估到出嚟， 估到出嚟嘅，甚至乎大家驚嘅一樣嘢就係、是，哇好彩佢兩個分裂啫。佢兩個夾埋出嚟咧，佢連前面嗰個陳鑑林都嚇親嘅。 即係簡單嚟講咧，我哋成日都講噶啦，唔係話唔好以為建制派就好撚勁，其實佢係瞓喺度，但係有人幫佢搞撚掂咁解嘅啫。其實好多嘢佢係估撚錯嘅都。 有樣嘢估錯，因為點解香港係得個3-4%投票率啊？你投票率咁低咧，即係唔好話咁低啦，全香港。 所以嗰個變數會大嘛？ 有60%係唔知啊嘛。 係啦，冇錯啦。 黃陽達最成功嘅地方就係30000多隻嗰60% 啊。但 係 新加坡係因為佢足。票投噶嘛？ 嗱，佢捉票投唔紧要，你捉票投你都要知佢咩倾向先啦。嗱，呢样嘢咧就人民行动党做嘅嘢出嚟嘅，我相信冇一个香港选区可以做到。新加坡人口唔算好多，香港啊600多万，嗰度300多万，少于香港一半。 400多万到啦， 而家 400-500万噶啦， 但系投票人口得100-200万啫。咁啊，佢 选民登记， 选民登记就100-200万。 系啊， 咁啊，你去到点样咧？斩细个区。細到去呢 around 10000-20000度呢就有一個議席。嗱呢樣嘢斬到好正喎，差唔多頂盡10000嘅啫。咁基本上同香港區議會嘅 size 嘅 maximum 多少少，唔會太多。有一樣嘢呢就是、另一配合另一樣嘢啦，就是、人民行動黨嘅選舉策略。係人民行動黨其中一個 evaluation 嘅標準啦、你唔好以為建制派瞓喺度都選到啊。佢哋呢黨內本身自己有名單去投去做 evaluate。 嗰、那個 evaluation 嘅標準係乜嘢呢？就叫做每年要做兩次家訪，年頭年尾。家訪唔係同你講緊話，好似而家嗰啲選區議員嗰啲咁樣喎。你晨早流流搭巴士，佢喺巴士站隔離門口同佢講：喂，陳生早晨，黃生早晨，馮生早晨，唔係講呢啲喎。佢係行上嚟喺你屋企門口撳、你門鐘，叮噹點啊？跟然後攞個名單出嚟。阿陳生啊嘛，近排有啲咩忙啊？有啲咩做得唔好啊？跟住如果你唔應機唔緊要，下次翻到嚟，即係下個禮拜 book 翻你嚟再撳過。所以一年兩次家訪咧，佢唔係講緊話見唔到人洗完樓就走，係要名單剔到曬 嘅。你知唔知嗱？我講我呢、這個我補充少少就係點解晚年嘅李光耀啊，當時佢已經叫做話佢英文名我 叫資政啦， 佢叫 Minister Mentor 啊，即係我呢個 title 咧係好正噶嚇。咁每個人見到佢咧就係、是、 橋牌會主席 啦 ，Minister Mentor 係啦 ，OK 咁嗱。佢晚年其實走咗出嚟咧，係做好，特別喺2006年嗰年咧，其實佢係做好多啊呢、這個即係選舉嘅工作嘅。嗱，佢已經唔係啊總理啦。 係啊， 但係其實佢喺呢個選舉之前咧，其實佢走出嚟咧，就係、是、做好多推動人去登記做選民啊嗰啲工作。點解咧？因為咧，其實年青一代嘅新加坡人咧。对嗰个选举嘅睇法咧，只有两种感觉嘅啫，一种系咩？恐惧， 系 一种咧就懒感， 系 咁，所以咧喺新加坡成日会好得意嘅，就系、是、李光耀会问翻啲僆仔就 ，What are you afraid of？ 你惊乜嘢？咁嗰啲僆仔咧，嗱喺2006年，其实嗱你话佢冇 freedom of speech， 佢有噶，佢真系会同你讨论，咁啲僆仔会同翻李光耀讲，你唔系啊嘛，阿志晴，你问我惊乜嘢？你话我惊乜嘢啊？反问翻李光耀，咁李光耀你惊乜撚嘢？喂，大佬啊，你记名投票嚟噶嘛？我投边个你知噶嘛？我点敢投反对党啊？咁跟住咧，李光耀就会又好得意啊，又问翻咧就咁，你哋有冇人有啲证据话俾我听，投完反对党系会死嘅先？咁啲咧就咁又冇，但系咁系咯，咁样咁但系，喂大佬啊，好明显系真系会惊噶嘛。咁 同埋咧，2006年你投反对党未必会死，但肯定你喺李光耀前半生投反对党系会死。 唔系啊，我就想再补充俾你听，但系嗰啲年青人嘅爸爸妈妈系好卵惊噶嘛，佢会同佢啲仔女讲，你唔好投，唔好投反对党，系啦，或者甚至最极端就系唔好登记。所以2006年咧，其实已经咧嗱有一种叫做 never war 啊。Never war 嘅聲音走出嚟咋我又唔係好似我哋咁啊，我哋出嚟選八票投八票咁樣，佢唔敢啊，冇啊，但係呢佢會暗瓦底啲聲音，喂唔好投啊，好撚恐怖㗎。咁所以呢嗰陣時06年你見到資政呢就走返出嚟呢，成日登记啦，你大佬嗰啲醜樣㗎嘛，大佬如果你嗰個投票嗰個族群已经系全部啲人平均年龄80岁嘅，或者就系得翻死剩得翻50万人，咁你好丑怪噶，但你要俾出去睇噶嘛，咁所以咧你觉得好鬼过瘾。同埋补充一样嘢就系咩嗱，头先咧阿 Jackie 可能讲复杂少，拣即系我哋啲冇咁学术咧，嗱其实咧首先咧佢嗰个选举咧要简单讲。佢有分開單一選區嘅，單一選區隻抽嘅 ，OK， 咁咧就嗰個比較簡單，即係邊個多票咪邊個入咯， 係 呢個就一種。佢咧喺80年代其實佢係搞咗啲騎呢嘢出嚟咧，就好撚騎呢嘅，就係所謂嗰個叫集選區啦，就係你頭先都提過下，但你冇講個名，佢叫集選區。嗱，嗰個集選區咧，你只係講緊一個 scenario， 就係佢可以縮細。但其實佢會放大噶，嗱我又要用翻香港嘅道理，你哋會明嘅，比較簡單少少。嗱，舉例呢、這個黃毓民幾屆都喺九西嗰度贏到，冇得同佢困嘅。 係 咁，如果我係新加坡人民行動黨係點咧？嗱，唔係首先要 back 翻轉頭啊。嗱，有一個前提，點解人民行動黨係贏緊咧？因為佢個執政黨其實係可以按住每一屆嗰個選舉嘅情況咧。系 重新划个选区， 系重新改过晒啲规例啊！ 佢唔系划选区，佢划晒成个选 区。我话俾我等阵先话俾你。 即系个龙门，即系个龙门可以冇嘛？ 系啦，嗱，其嗱好多招数噶。第一，譬如我用翻头先我讲个九龙西呢个方案，点样怼冧马黄毓民咧？好简单啦、啊，我而家发明咗一种叫集选区， 咁點呢？首先就係出嚟選嘅唔係個人，你要一條票出嚟㗎、要有五到六個人，佢個籍佢美其名個籍口就係咩呢？你五六個人入面呢一定要有一個係少數族裔，係佢話佢所謂叫保障少數族裔嘅 權 多元文化選區，係啦，咁即係話，即係譬如話你條隊度有五個華人，一定要加個印度佬嘅，係咁樣，咁然後嗱呢、這個第一樣嘢 kick 住你咯、第二樣咩呢？我今年呢嗰、那個集嗰、那個九龍西嗰個呢，我將佢挖大佢啊！ 系， 譬如咧，我人民行動黨好似民建聯咁，我啲票咧喺曬慈雲山啊，喺曬九 嗰邊， 係啦，九東、九西、九北一個大選區嚟嘅，咁咪可以沖散你嗰啲九西嘅選票。你一樣同樣，你喺九西攞翻三四萬票冇問題。我九西、九東、九北加埋咧攞十萬，咁咪贏你咯。一贏咧。成佢唔係比例代表制㗎喎，佢成條隊合㗎，咁okay? 你黃毓民嗰條隊成條隊就消失㗎啦。嗱咁佢咁你咁呢、這個其中一個方法就令到你嗰啲反對黨根本完全係冇得玩。咁佢就按住睇住情況啦，因為呢同埋就係咩呢，佢最大關鍵其實就係咩，因為佢係執政黨㗎嘛，佢嗰啲選舉嘅資源呢全部掌握曬喺佢手㗎嘛，資源資訊所有喺佢手㗎嘛，佢邊度縮細選區，邊度放大選區，全部由佢去定㗎嘛。同埋呢每一年嗰個選舉呢，譬如話邊個選區出幾多人啊，嗰啲嘢呢全部任佢話㗎。所以如果你好簡單啊，再簡單嘅道理就咩，你問一個新加坡人究竟你係屬於邊個選區呢，佢隨時噏唔到俾你聽 㗎。 因為今屆同上屆同前屆都唔撚同㗎。 但有一樣嘢係噏到嘅。 Okay， 佢會噏到自己地區所謂嘅莊腳係邊個？ 係。 第二樣嘢就係噏到自己當屆嘅議員係邊個？ 係。 至於選區係邊個，冇所謂啦。 啊，因為佢都未必會選啦，等等啦。嗱，咁所以佢就用好多呢啲咁嘅招數。咁然之後咧，其實亦都可以解釋到點解我哋頭先講嗰個只係一個總嘅投票嗰、那個得票率啊嘛。 係啊。 但佢個得票率其實我哋忽略咗一樣嘢嘛，就係話個得票率究竟係點樣去分配呢？咁呢個咪交返俾人民行動黨嘅專家囉，佢就喺、是、然之後佢就好有把握地去做到呢個咁嘅所謂配票咁嘅嘢呢，呢、這個咁嘅分配呢，佢就可以令到佢喺議會度呢得到大量嘅議席囉。咁呢個大就咁啦，譬如話喇喳招佢其實就仲有好多啦，咁李光耀其中一個喇喳招就一定要講啊， 拉佢 就係拉佢咯， 唔使拉佢啲太差啦， 肥胖啊， 係你要鬧人哋要鬧你，你先肥胖佢噶嘛，即係如果不幸地可能啱啱當其時八十幾個議席有三個議席，如果喺李光耀年青時期啊，成個選區都係喺個議席度嘅，佢唔使拿炸招，佢唔會拉個議員噶， 嚇佢會點咧？ 條路咧整爛咗咧，就可能下年下屆選區先要有一步啦。条水喉爆咗，等个礼拜啦。跟住如果屎渠爆咗，都等个礼拜啦。咁同埋所有嘅配套设备啊，或者你啲选民登记啊，议员办事处啊，完咗咯。 系嗱，喂，仲有一样嘢，你讲啲民生嘢咧。 系啊， 其实有好多新加坡人系真心投呢个人民行动党嘅。嗱，点解真心咧？佢会喺选举之前话俾你听啊，同啲选民讲，譬如你住。祖屋啊，嗱咩叫嗱新加坡咩叫祖屋咧？唔系祖先个祖，组合个祖，即系啲公屋啦、啊。咁咪祖嗱祖屋就系一种特色啦，就系乜嘢咧？一到选举前咧，好多住祖屋嗰啲新加坡性格啲波佬波婆咧，就会收到啲消息噶啦，就话咩？今年你呢班友仔啊，如果投人民行动党咧，就会优先帮你咧就。翻身嗰个祖屋噶，喂，呢啲嘢咧，反对党系做唔到噶，佢绝对优势嚟噶。嗱、你唔投咧，嗱，你呢个选区达唔到几多成嘅选票咧，咁你就要迟啲先帮你翻身噶啦。哇，我你系选民，我真系攞埋个心出嚟投俾你啦，系咪先？我帮你助选添啊， 太渣啦！等我哋良好意愿讲一下。 系 ，OK， 你咁样讲抵咪？人民行動黨係堅勁嘅呢樣，我真係真心相信人民行動黨。嗱，人民行動黨有黨員啦，咁後面咧除咗有一個機構咧叫做 PAP Community Fund， 人民行動黨社區基金，專做社福嘢嘅， 即係包括係嗰啲咁樣嘅幼稚園啊，好多老人院啊，全部都係。 其實佢好㗎，佢唔做蛇齋餅種㗎，佢 係蛇齋啊， 佢唔係真係做蛇，佢係真係做啲 地區嘢、 民生地區嘢㗎，係啊。 跟住然後咧，最重要係咩呢？就係、是、政府咧係冇乜一啲所謂叫做 service arm。嗱，香港好奇怪㗎，你睇下香港落去社工。香港社工啲咩社工？小童群益會有社工，社聯又有社工，下面仲有 N 個宗教團體又有社工。 嗱，新加坡就唔係啦， 新加坡唔係， 淨係人民行動黨。 唔係你錯，人民行動黨社區基金社工， 冇錯，係啦， 唔係人民行動，同選舉無關嘅喎。係啊，咁但你會發覺嘅喎，你要申請組屋啊嘛，你唔好話申請組屋，我上次去嗰個 Meet the People Section 即係佢人民行動黨見選民嗰個咧，啲選民要去做啲乜嘢咧？换车牌，你攞祖屋啲咁大嘅嘢咧，佢梗系帮你做啦。就系最微小嘅帮你做就系换车牌啦，搞下啲老人证啦，即系佢而家香港啲老人卡咧，嗰啲佢要帮你申请老人卡啦，影下相啦，全部啲 detail 嘢摆晒喺人民行动党度做。结论咧就系人民行动党去做晒呢堆嘢，做呢啲嘢好辛苦噶嘛，你要个地方起码有议员办事处噶嘛。佢话诶冇嘅，因为好多人民行动党议员咧系啲医生律师嚟嘅，全部高官嚟嘅， 系 冇议员办事处，唔紧要， 唔使直接去啦，即系 direct 已经 系唔使 direct 去。佢话人民行动党咧，佢会喺嗰度咧有啲幼稚园咧开放俾你，但啲幼稚园系人民行动党嘅社区基金做出嚟嘅资源，所以结论。系啲乜嘢？你发觉就系无论政府嘅所有 service 啱去到你嘅地区，冇、去到社， 即系其实佢明醒个，其实根本个政， 明醒个党， 其实可能嗰个幼稚园根本其实就系政府开嘅，但系佢唔系用嗰个名义，佢系用人民行动党社区基金，咁又好似做到就系、是、个，好似系个党 开 个党做出嚟噶嘛， 系 即系喺个社区度做好多嘢咯，有系咯， 佢包 有医疗、有教育、有老人、有老人福利，咩都系人民行动党帮你做嘅， 同埋佢包揽晒，佢、包揽晒小童群益会，包揽晒童军，包揽埋你个救世军，包揽埋你个十字军， 系啊， 唔紧要。 啊！夜总会唔知佢有冇开嘅 ，有红灯街嘅嗰度， 我知有人民行动党社区排头嘅夜总会啊！我真系话唔知佢， 我唔知啊！即系你下次去到点 number 嘅时候咧，我要个 PAP， 系可能正好多，可能正好多， 但唔紧要。你调翻转你谂下，嗱 ，situation 就咁样去啦，冇所谓啊，大家都咁做嘢啫。如果万一你选咗个反对党出嚟，点样咧？一选咗反对党出嚟。你突然间冇咗议员办事处啦， 冇错啦。 你申请做屋嘅时候话，喂，我冇单位俾你申请做屋， 幼稚园唔见咗啦， 幼稚园 系啊， 幼 稚老师唔见咗，系咯， 老人院 系啦， 佢唔会 cut 你嘅， 系啊。 但系你下下行入去嗰个选区嘅老人院嘅时候，嗰啲人民行动党同佢 讲，系啊， 我都帮你咁耐啦， 俾晒面色你睇啦， 俾晒面色，点解你又唔选我咧？你选个咁嘅人出嚟， 咁你心领神会噶啦。所以佢点解佢冇得输噶嘛？佢真系完全冇输。譬如话，仲有佢啲竞选工程咧。唔系竞选工程又系好走，又系一绝嚟嘅、哦，即系 PAP 又系嗱。首先咧就系咧，其实你睇翻好多年嘅选举都系咁嘅。我话俾你听啊，你譬如有竞选工程噶嘛，系咪先？你出嚟选举，梗系要有竞选工程啦。嗱，首先第一招咧 ，PAP 最常用就系咩？今日出嚟宣布，今年大选。下个礼拜开始，七日嘅咋？试过嘅真系，系真系试过啊！系俾系咁嗱，咁你反对党，第一，喂，我边有时间啊？第二，反对党已经冇资源啦、啊。第三，佢仲要限制埋啲经费、啊。嗱，佢点样限制嗰啲经费？佢系咁嘅。嗱，佢有两招好正嘅。譬如话咧，每一个候选人嗰个经费咧，上限系。$100亿咁样， 你睇嘢啦， 咁你梗系冇$100亿，乜佢有啊嘛？咁但系第二仲未止，佢就点咧？下个礼拜选啊嘛，我头先讲咗三日后啊，嗱你就好晒你嗰笔竞选经费出嚟，你晒到系$100就$100，$100,000就$100,000，咁然之后就要 stick hold 咗，就喺个银行户口度，咁然之后咧你就。咁你个成个竞选工程咧，你晒得$100，你就净系可以用$100嘅啫。咁但系我晒出嚟就$100噶啦，大佬，系咪先？咁你冇嗱， 你呢个讲法又系唔够正 直。唔系啊，我讲埋先呢个，呢个系问过李光耀。咁啊，李光耀咧就点答咧？佢就话咩？嗱，呢个咧就 系 防止外国势力啦。喂，就系佢话喂，我点知你喺选举嗰阵时会唔会突然间有美国佬支持你，或者中国共产党支持你？成嚿錢咁抌，突然間抌過嚟俾你㗎，所以唔得， 一定要为要大家截个时间，跟住就 stick 好一嚿钱，你搵得到几多就几多，咁样。嗱，所以咁你嗱，佢就用好多呢啲咁嘅奇嚟嘢搞你咯。 以權謀私，係啦，係好多，所以好多選舉監察擺落去，係啊，好靚嘅啲梯圖住。係 啊，仲有喎、哦，你嗰啲嗱，香港啊最興啦，你要啊黃毓民啊熱血啊直翻啊， 係啊， 你收皮啊，佢可以噶，佢做好多嘢限制你嗰啲還額直翻噶，好多地方唔掛得直啊還額啦。譬如话如果你动一支鬼迷咁大嘅直返直返有 size 限制。个 size 可能系 10cm 乘 10cm。即系你要望远镜先睇得到嘅。喂佢真系可以乜都做得出嚟㗎。系要嚟針對呢、這个即系反对党。 但佢又唔系。系啦。佢針對埋 PAP 嘅。 系佢真系但系佢 但系唔需直返。 但系 PAP 系唔需要呢啲选举工程㗎嘛。佢已经嘅地区度有幼稚园有老人院系咪先。夜总会都有啦，咁你使乜佢使乜出嚟咩啫？嗱、啊，所以咧佢限制到嗱、啊，所以咧嗱呢、啊這个有讲到传媒啦， 系 嗱、啊，首先新加坡嘅传媒咧，全部基本上都系 搭马石嘅， 搭马石国营单位嚟噶嘛，喂，坚过中央台啊！佢直情系可以， 中央台系国家台， 系 佢个台系阿习个台。 唔系啊，佢嗰种老讽情况其实比中国更甚嘅，就你有时你睇中央台咧，中央台都会而家都会噶嘛，因为佢要打造 CCTV 做呢个中国 CNN 啊嘛，佢有时有啲嘢咧，如果唔系太敏感，佢都会正反两面报道噶嘛。喂，新加坡完全冇啊，只要你系反对党。你系嗱你哦长毛啊呢、這个小朋友长毛两个字都唔会噏你啊，唔好话今日长毛去过边啊，都唔会你 即系你 目完全系啊，电视所有完全系冇得俾你宣传。咁然之后咧呢、這个咧李光耀又系回应过好多次嘅，佢就系乜嘢？佢嗰种回应系好好笑啊！佢话嗱呢个就要翻翻伟胖嗰度真系要讲啦。就係話佢話咩呢，佢話我五十年代，佢成日同啲細路仔講你未出世啊，你見得嘢少啊。佢話呢啲人呢，不第一呢人係不懷好意㗎。第一佢哋 not capable。呢班係 not capable 廢人嚟嘅。即係用廣東話。一班廢人。仲有淨係識出哪吒招。佢話點佢話阿仔點解我要禁埋啲電視唔俾佢上去做宣傳呢，因為呢班人一去到選舉呢就出嚟誣蔑我㗎啦。係。佢係唔覺得有問題㗎。佢係好真心話俾細路仔聽，我就係要防止佢哋誣蔑我㗎嘛，或者唔作動㗎嘛，或者李顯龍㗎嘛，侮辱我哋人民行動黨㗎嘛，呢嘢全部係假㗎。所以你咪見到我哋過往告到個 level， 告佢毀謗。喂你知唔知嗱，喂工人黨啊，以前有條友叫咩呢，叫做黄亮雄啊，大约好似系啦，叫黄亮雄。嗱，举一个例子啊，黄亮雄嗰条友仔啊，因为嗰阵时俾佢告到，个俾佢告到家破人亡噶。 咪告完输咗唔紧要上诉啊？ 系啊， 系啊。 喂，大佬告到咧要走，最后我记得系要潜逃去马来亚。OK， 你潜逃咗啊？ 系啊。 佢搞埋你屋企人。 系啊。 跟住然之后咧，所有你屋企嗰啲你老婆仔女嗰啲资产全部冻结。 系， 跟住成单，其实所谓伪胖系点咧？冇嗱，好轻微嘅啫。过往如果你讲紧近呢十年八年嗰啲咧，譬如话吴作栋年代嗰阵时嗰啲咧，有啲工人党嗰啲候选人，咁咧知道某一日吴作栋出嚟喺街度同啲市民握下手，咁佢就埋去做下 show 嘅啫。嗱喺香港好平常喎，咁就呢个吴作栋 系 同我交代一下。当年咧，你嗰笔钱啊，俾咗印尼啊苏阿图做乜嘢？就系咁嘅啫。 系 喂，跟住吴作栋咧，就可以根据你呢句说话告到你甩裤啊，喐下，然之后上到去法院一判咗你诽谤。佢咧成堆，佢系打包成堆 PAP 咧嘅人啊，由上至李光耀，跟住咧仲有啊陈庆炎啊，李显龙啊，吴作栋啊，一行十几人一齐集体告你， 同埋 Kim 你攞钱 ，Kim 你攞，最后裁决就系你罪名成立，跟住然之后判你赔偿$300万咁样噶，喂吓死你啊！嗰啲直情系，跟住然之后会告到你走佬噶，所以新加坡啲人咧。啊，点解咁惊咧？就系、是、咧，喂，佢眼中其实嗰啲人佢系睇到呢啲咁嘅所有呢啲咁嘅事啊，所以佢哋有句说话就系冇噶，每一次喺新加坡一做完选举， 嗰啲反對黨唔見咁幾件噶啦，佢係死咗喎。嗱，佢係冇共產黨殘忍 喎， 佢係離開咗新加坡噶啦。 你知邊個叫佘雪玲噶啦？即係當年話有個 Facebook 好多 like 多過李光耀同埋阿李顯龍 冇，突然間諗未諗起住。 Nicholas Ye 哦，記得係。 Nicholas Ye 係咪好勁嘅？當其時選舉好似都選唔贏嘅，因為佢嗰時直接挑戰最勁嗰個啊嘛。 嗯。 咁你估下佢而家去咗邊？ 去邊？ 泰國。 嗱 佢 翻唔到去噶啦。 佢唔係，佢話佢翻到去嘅。不過佢公幹係啦，佘雪玲好唔同嘅，佢背後其實有好多家族勢力喺度嘅，咁所以仲可以 protect 到。但係咧，我都見到佢咧，就係都費事賴嘢咧，都出咗去公幹先。 好多件好出名㗎，譬如 Jared Letnam 唔知你有冇聽過啦，即係馬來人嚟㗎，嗰個係工黨工人黨嗰個，有一個咧俾。后系呢早十年左，又系2006年左紧嗰啲年代嘅，应该系俾李光耀告到，又系告到身败名裂嘅。咁好多人问翻佢啦，喂呢个一个好好嘅人嚟嘅，点解你都要夜结辣男啊？如果我冇记错佢名叫，咁啊点解你要告到人哋咁样啊？咁呢啲李光耀点答？唔系啲人嗰有啲新加坡人咁问，用英文问佢 ，Why do you try your very hard to destroy him 咁佢就話 ，I am not destroy him. If he has the money, he can pay. He can pay. I am not destroy him 咁樣喎。咁你話嗱呢啲咪就係個道理，係咪先？哇！佢就用佢就因為佢始終都係出嗱，即係呢種係真係咧，即係 離地死中產， 離地極權嚟嘅。O K， 即係佢係啦。即係佢係用法律去迫害你啊！係 咯， 係啊，咁所以 點解你唔可以人人做李嘉誠 咧？係啦，冇錯。咁所以即係咧嗱，講嗱呢啲就係即係新加坡好負面一面。但係咧嗱，即係我哋翻嚟就係話，即係總結一下就話，佢係嗰種 good heart 嘅獨裁，就係話佢係真正相嗱，佢相信一啲嘢好離譜嘅，即係話佢相信只有佢自己。可以拯救成個新加坡，你冇咗我係唔得嘅。 呢一樣嘢係 啦， 嗰種 good heart 咧，頭先我哋花咗頭先成差唔多大半節時間喺度誹謗佢，我都唔知聽朝上唔上到。 你仲要去新加坡，你真係大撚鑊。 我想講阿迪啊，你唔好喺呢個聽朝六點鐘之前 upload 條片上去， 等你到咗新加坡先，等你到咗新加坡先。OK， 我唔係去好耐嘅咋，我走咗你先要 upload 上去。 等你參加埋佢喪禮先，如果唔係一陣佢會起。起身刮鳩你啫，係打佢得，係翻翻嚟 補翻一樣嘢嗱， 係補翻飛。 李光耀喺年青時期，同埋喺嗰個所謂冷戰背後啦，馬共侵華嘅，即係馬共侵擾新加坡期間啦，事實上係極度獨裁嘅， 冇錯， 超級 leadership 嘅，講到明就要喐佢就死硬噶啦，告佢就告到廢啦。但去到邊個時候咧，突然間變翻個 good heart leadership 咧，就係將近去到吳作棟年代，跟住打後嘅所有吳作棟啊、李顯龍年代啦，佢就已經完全話俾你聽，搞掂晒啦，乜都唔使做。所以頭先你見到嗰啲辯論呢，好多時候呢係吳作棟前期嘅嘢嚟嘅。咁但係吳作棟後期呢，其實大家成個李光耀嘅講法就係、唔使啦 ，strong leadership 我做硬嘅。跟住之後係咩呢？就係講 legacy 嘅問題，點樣將新加坡承繼落去。嗱嗰陣時嗱，我都話啦，中國人有一樣嘢咧最好嗱，我哋唔會覺得中國人咧係由天生好有品嘅，大家都係中國人，大家都知自己無賴㗎啦，係咪先？嗰啲死無賴係咪先做網點嗰啲咧？ 哇！你講到太煩啦，真 係。喂。無賴係個都係嘅，但係中國人有樣好特質咧，就係做得好就一定有，就係發財立品。咁李光耀 exactly 咧就真係發財立品嘅人嚟嘅。過到去李顯龍年代打後咧，佢係由頭到尾將自己過去嘅嘢已經唔再講啦，因為冇曬威脅啦嘛，冇快挑戰啦嘛，佢就開始做咗一個成個人民行動黨所立黨嘅綱領出嚟。嗱，所謂家訪嗰樣嘢咧係有選舉本身嘅意味嘅，但係實際上即係佢一個更加之重要背後嘅領導講法咧係啱嘅，就話如果你嗰個被選人，你連選民嘅面都未見過，選民亦都未見過你一面，你又如何做到選民代表呢？ 又或者就係你 not capable 咯，係咯，咁但係呢個一個惡性循環嚟噶嘛？新加坡人其實都有同佢反映過，就係你成日話啲人廢，係你冇俾機會啲反對黨啊嘛，譬如話。 喂，佢喺个选举过程里面，你见到嗰啲反对党嗰啲人真係废㗎。因为点解？第一，佢冇资源，佢冇历练，佢亦都冇机会俾佢去历练等等呢啲嘢。咁你嗰变咗个恶性循环囉。你成日话人废，你唔俾机会人，嗰、那个人咪继续废囉。 真係咁简单囉。 係坚废㗎喎。 係坚废。 係啊，即係新加坡反对党系废得好紧要㗎喎。 你唔好以为係真有个黄之锋俾人打压緊喎。 係。 係真係有个废人俾人打 压。係啊。 我差啲噏错你个名添 ,sorry。 我都惊到啊。 我哋今日仲有得上嚟唔系噏错名。 但系 Jackie， 但系佢会形佢经过呢几十年呢，其实就会形成一样嘢囉。就是话嗰个人民行动党嘅专政，其实是一种专政。但如果你觉得自命唔系一个废人嘅时候，你唯有你又想服务社会， 你就佢就 会走咗去 BAP 咯。咁你咪令到系咯，变咗越嚟越极端咯。 所以人民行动党强系强不得止。 系啊， 有四样嘢咧，一个政党强咧系一定会有嘅。 嗯， 或者咁讲就系有钱啊、有权啊、有人才，呢、一定 OK 嘅。嗯， 喂，民建联都有钱有人才噶啦。你讲真，我都话啦，我哋喺咪后成日讲，我好尊敬嘅 Starry。 嗯， 即系李慧琼，咁李慧琼喂高学历啦，咁诶逼科嘅大粒啦，良好家庭啦，有好好嘅女啦，年青有为啦，有钱啦，乜都好噶啦， 系咩？ 有啲政党有钱啦 ，OK OK， 咁啊起码就有地区装脚啦，咁啊。 有唔係即係有咁多好處㗎嘛佢。 好 我嘅 sense 唔到喎、大佬。 三鳥議員年青人四十幾歲係好不得了嘅政治、即係以政治人嚟講 ,Starry 係其中一個最唔顯眼但最勁 嘅。Jackie, 佢個英文 插你少少。 佢個英文名咁好聽㗎。 佢有個 Starry, 咁嗰啲又話。 佢個好師傅啫。 但佢師傅梗係好啦。係 啦。 我禮拜一要同佢去試 下。講返你嗰樣講返你嗰樣。 係啊。咁但係喂，民建聯自己，我個人好都好，民建聯自己其實冇一個核心價值噶嘛，即係雖然啊，即係佢師傅都創黨咁樣，咁但係咧，李光耀去到後期咧，佢啲人民行動黨個價值咧係有一個好嚴格嘅操控，你過唔到個價值咧，你唔使知，佢就會同翻嗰個人講你唔 capable。 系 咁，嗰四个价值系咩啊？你逐个逐个数下。 好啊， 你睇下呢四个价值咧，我哋全香港最伟大。 等我估下先有冇？ 系、 廉洁就应该有。 廉洁啦， 一定有啦。 系啦， 系啊，忠诚。 忠 loyalty 嘅有冇？ 冇 loyal 冇 ，OK， 咁啊唔诶未谂到，你继续讲先。 好 interesting， 你测四个呢四个有冇啊？系测 CY 有冇啦？第一个多元民族啦，尊重啲少数族 群 啦， okay, 一定有嘅呢位成 日系 CY 冇， 系啊 CY 好肯定， 讲过少数族群 得啦，冇肯定冇。 第二个咧嗱， 唔系因为 CY 根本就唔尊重人，就唔使讲少数族群。OK， 第一样冇，第二继续。 第二样嘢中文译就译得咁嘅。自力更生， 自力更生，即系嗰个人要自己自力更生， 要自己好劲嘅，要 power 嘅。 C Y 有， 例如话佢要管好间公司，间公司唔执嘅， 系 C Y 有冇咧？ 当佢有先啦， 佢有佢间公司就 系 执嗰个， 系啊，真系未必有啊，真系啊，都系系 第三 都系瞓喺度嗰只， 第三种嘢 P A P 最强嘅嘢嚟， 系 任人为言，人才就用噶啦， 系点你肯定咗先啦， 系啦， 任人为亲噶嘛，唔使讲啦， 系啦，最后一样咧好简单啦。廉洁系啱嘅，但佢廉洁咧，佢后边个字咧，唔系廉洁系其中用 integrity， 系 integrity， 但系佢 integrity 唔系讲紧你公务个 sense 咁简单，系、你家人嘅 sense 都系， okay, 即系要良好家人个人品格， 即系话你自己廉洁。但系如果你老婆出去系咁买嘢、买楼啊、买剩嘅，都唔得嘅。 同埋你 系啦， 要家庭和睦。 系， 家庭和睦。佢总之讲就系 咁斯文啦，咁和睦嘅屋企系咪先？ 系啦，所以做得人民行动到咧，又基本上系大概你都估到系咩嘅？一系咧就系大公司 MNC 嘅高层，一系咧就系公务员高级嘅，绝对系高学历。多元民族就睇下佢唔同區啦。咁最後一樣嘢一定有嘅，一定有家庭仔女。如果你屋企即係你係單身孤家寡佬或者太太呢，基本上上唔到。 嗱呢度我停一停你，就係話嗱呢個真係一個好嘅啟發啦。 哈哈， 就係話嗱兩我哋嗱兩點解我哋話咁值得去睇下新加坡啲嘢，就係兩個地方我哋都係專政㗎嘛。係 啊係啊。 但係你睇下共產黨做唔做得到頭先講嗰四五樣嘢呢？講講啊講啊！喂，如果你俾共產黨講咧，一個黨員咧 就唔止五樣啊，五百樣都有啊。講嘅話，成份嘢，成份紅頭文件又出嚟啦。 我要做，我要加黨 係啦，或者以前 黨申請書。 你成當年阿胡都講百榮百恥咪咁樣啦，係咪加埋十六樣啊？係咪啲小嘢？但係你冇一樣做到。你一問點解我話最嗱？點解嗱？點解我哋反過嚟啦？我哋又要佩服李光耀就係。佢用五樣，嗱嗰啲 四樣嘢啦， 佢好似倒模咁，嗱佢就 Des 李光耀， 我哋八十年代香港人眼中嘅新加坡人就係咁啦，個個倒模咁啊嘛，冇性格嘅機械人咁撚樣嘅，我哋當年就係笑鳩，嗱我嘅年代，啊我嘅年代我都話，我嘅年代咧係唔會好似阿董建華咁叫我哋咧成日要學習新加坡嘅，我哋只有新加坡人學習我哋，或者新加坡人好羨慕我哋，因為我哋咩香港仔靈活啦，溝出嚟溝女啊必贏啦，係咪先有魅力啦，識轉彎啦，識射博啦，喂呢啲嘢全部新加坡人係唔識噶嘛？喺我以前喺我眼中就係冇創意啦， 有碌木啊 ，robot 咁樣啦，integrity 啦，等等啦，但係喺條街度喺條街度見到有嚿金都唔執嘅，或者執嗰嚿金啊梗係報警嘅，即係呢啲就係新加坡人嚟噶嘛？嗱佢但係佢做到啊， 喂佢唔係做到喎，係理工要由自己。开始做起， 喂，仲有啊，时间系好短嘅啫， 系啊， 1965年， 系 啊，至到可能到80年代，你已经见到新加坡人嗰呢种咁嘅初型啊，廿零年到佢呢种咁嘅专政咧，就已经可以发挥作用喎， 系， 所以你话，喂，即系今时今日我哋嗰个国家成日话要借镜新加坡，你借咩镜？你根本 你望住先，你再望一只镜， 你四系啊，你49年，你49年你系早过人哋噶。你话你用几十年做到今日都做唔到，越做越衰添。 系 你边有可能学到新加坡？你根本就学唔到新加坡。 同埋其实新加坡咧，头先你所讲咧，就系我哋闹咗多李光耀衰嘢。 嗯， 佢李光耀最强嘅地方就系佢从来唔系治紧反对派好严，佢治紧人民行动党下一代系超严格嘅。头先嗰四样嘢咧，系好似起家底咁样同你起嚟嘅，去到最后咧 ，last minute 咧会 check 埋你太太啦，你太太有冇即系勾佬啊？你有冇同个仔女嗌？交啊！即系你有冇行出嚟话个个女系黐线噶？ 系啊，okay, 或者你老婆有冇成日话人哋黑毒啊？ 喂，要 check 晒你，因为你有冇包二奶啊？ 嗱， 尤其是喺新加坡咧，有一样嘢系即死嘅， 系 包二奶即死。 系 第二样嘢，呢样嘢喺全中国几多党员即刻冇咗。 系，所以你明点解我冇移民去新加坡啦？ 你试下咧。第二样嘢就系。搞靚妹即食，嗱唔係講緊18歲以下嗰啲搞靚妹，你即係簡單嚟講， 即係一個40多歲， 係啦， 你又揾條廿歲嘅， 係啦， 咁就係搞靚妹㗎啦，係啊， 佢覺得你，你唔係好 traditional 家庭嚟嘅，都會有 far record 嘅，咁所以你見到而家咧， 即係個 moral 佢都係好注重㗎嘛， 最嗰佢唔係話 moral 注重，吳作棟一上台，然後李光耀落嘅第一樣嘢，新加坡已經過咗改革年代，冇曬革命㗎啦，我哋而家嚟到 value 嘅年代，我哋呢一個 講價值， 全部講價值，咁、 嗯、 所以就係話一啲好堅實嘅嘢，一定要喺新加坡有嘅。頭先所謂頭先嗰啲人嘅 value 啦，第二樣嘢就係啦。佢係直頭同吳作棟講，吳作棟唔係好掰嘅，但係另一個咧係阿李光耀嘅死對頭。咁啊，李光耀有一個死對頭咧，就叫 Tommy Kong 許通美。咁咧嗰陣時咧好高民望嘅，因為佢又好叻，外國翻嚟讀翻書，讀 international law 嘅。咁啊，李光耀話：喂，你咁醒，你過聯合國一笨咁樣，佢係真係過咗聯合國。咁啊，直頭咧做完聯合國之後咧，就整一條即係 Sea of Nation 翻嚟，即係海洋法例。而家中國成日打官司嗰啲法例咧，就係阿 Tommy Kong 佢整出嚟。咁啊，哇 ，Tommy Kong 咁勁啊，爭啲咧佢臨去之前咧，阿 Tommy Kong 就有啲人傳啦，就話佢會選聯合國秘書長，頂替安南個位嘅。咁但係李光耀咧就費事驚佢，哇！你咁勁啊，你翻到嚟咪騎住就問咯。同埋佢選嘅時候，尤其是讀即係去緊聯合國嘅時候咧，佢唔係 PAP 嘅，佢由低温去到今日未死啦，佢都仲唔係人民行動黨喎。 即係呢個 Tony， 呢個 Tony 係好唔反叛嘅人嚟嘅。 係。 咁但係李光耀同佢講話，得啦，你咁勁啊嘛，不如我召你翻嚟新加坡，你幫吳作棟。咁啊，好嘢嘅。咁呢個包容性咧，其實如果你講年青時期嘅李光耀咧，完全冇可能嘅。 係。 但係嗰陣時去到吳作棟年代嘅李光耀同佢講話：呢、這個國家就係我國家，我使驚你一個去通美係咪先？只要你唔好做到，你唔好做到安南得啦。 呢啲咪就係強人咯。係 啊，係啊，呢個人我照包容。同埋佢話佢勁啊嘛，佢有民望啊嘛，你包落嚟擺落政府度，擺喺吳作棟下邊 ，exactly 就係做同頭先講 value 嗰樣嘢，就係佢第一樣嘢做咩咧？就係、是。 你幫我 construct， 或者佢自己直頭向翻啊吳作棟講，佢話新加坡我哋有錢啦，有地方啦，但係啲人會走，年青人覺得香港好，四小龍會去埋新加坡，去埋香港。 係， 佢話所以我要有一樣嘢做出嚟，就係佢離唔開呢個地方嘅，佢會關注同鍾意呢個地方嘅，幫佢做一個工程出嚟，成個工程得一個名嘅啫。construct 新加坡人，你帮我做一样嘢出嚟，由新加坡点解立国？ 呢、這个我有印象啊， 好强 系啊， 嗱、 啊， 所以新加坡点解突然间多个狼嘢？ 其实呢十几年系冇错啦， 系啊， 其实系多咗诶，呢、个系好成功嘅，佢系将一啲咧外逃咗嘅新加坡人，嗱，因为八九十年代真系好多有多新加坡人觉得自己顶唔顺呢种咁枯燥嘅人生咧，佢系走出去嘅、或者嚟咗香港啊等等啦，我因为我好多呢啲感触嘅，因为我读完书出嚟啦，我第一个上司其实又系新加坡人，我跟咗佢好耐，咁佢教咗我好多嘢，同埋好多新加坡嘅价值观嘅，同埋即系我印象中啊，同埋其实有啲嘢唔系净系做，唔系喺嗱呢个其实咧系有李光耀嘅成全嘅，即系譬如话讲少少古仔啦，即系譬如话佢话俾我听，无论做生意都好，或者做人都好，其实一个字系好紧要。到今日我都仲系记住呢个字。咁我其实好值得又同你哋分享。好简单一个字就系 humble。系啊，即系新加坡人亦都有。 你肯定你肯定好学咗 humble 呢个字。 唔系，我学唔晒，但系我会永远即系我会长期记住。或者如果你觉得我今日唔 humble， 或者如果我要咁讲啦，如果我冇呢个上司，我更加唔 humble。 好 ，OK， 咁但系、即系我觉得咧，这个字系好有用嘅吓，咁、我就一路都即系佢教识我好多嘢。咁但系就系、我即系我印象中我都记得，譬如话你讲紧嗰个 construct 嗰、那个。嗰、那個即係個 core value 嗰樣嘢咧，咁咩呢個係呢十零年係做得好成功嘅新加坡，係啊，譬如話嗰啲軟文化嘅嘢啦，即係譬如話我哋頭先播嘅歌仔啦，或者睇到近年有好多有啲新加坡嘅電影亦都走咗出嚟啦， 同埋 Arts Festival 啦 ，Arts Festival 啦，或者仲有咧，其實就係、仲有就係、即係点讲咧？嗰、那個新加坡人嗰、那個身份認同啊。即系呢十年八年系好劲噶，系啊，新加坡人系啊，我记得噶，即系问乜嘢系新加坡人啊等等嗰个咧， 所以许通美第一个翻去做个 project 就系问 what is Singaporean， 然后就做好多出嚟，所以当其时大家多咗好多嗰啲咩 Sam 啊，即系新加坡国美术博物馆， 系啊， 新加坡好乞人憎嘅，所有嘢咧都整三个英文字落去、，Singaporean Art Museum 英文名叫 Sam，S-A-M 咁样，跟然后做好多呢啲嘢出嚟嘅，嗱双年展。新加坡国立博物馆啦，佢讲俾你听，新加坡系同马来西亚唔同嘅，亦都同中国唔同嘅。佢讲晒大量唔同嘅嘢同你讲 ，that 点解新加坡人就系新加坡人。跟住然后唔同不特止，新加坡菜啦，而家新加坡整咗个新加坡嘅名菜。 仲、有喺如果大家有成日去新加坡，你知道啦。譬如近年啲地方啲旅游区，其实你嗰啲夜蒲嘅地方啦 ，Clarke 嗰啲咧，喂大佬嗱，呢个咧其实。因为我时间有限，但我想翻嚟一样嘢咯，就系话我哋成日讲嗰个开明嘅专制，即系譬如话今时今日香港嘅年青人，喺呢个礼拜你一睇李光耀，独裁者嚟嘅，新加坡人奴隶嚟嘅，我就想反问一个问题：如果有一日，但第一，我想问，我想你自己醒翻下先，香港人冇经历过一个真嘅民主。我哋有冇资格去咁样批评新加坡人呢？我都存疑，呢个第一样。第二样嘅就系调翻转啦。我问一个问题，我唔俾答案你，你自己去谂。如果今时今日有一个好似李光耀咁嘅强人，咁有 charisma 嘅香港人，话俾你听，我将会带领你哋脱离共产党嘅魔掌，但系我会专政噶。 系， 我会起码行翻一个好似孙中山咁嘅奋政期。OK， 其实李光耀都行紧奋政期啊嘛， 系 咪先？你估你嗱，自己问下自己，你会唔会收先？ 喂，但系调翻转，佢奋政期佢唔系好似 CY 都讲过 奋政 期， 但系唔系啊？我想讲嘅一样嘢，唔好讲 CY 住，呢个系讲紧系乜嘢咧？有啲嘢你唔想面对，你要面，但系你都要接受系一个事实，就系咩？我哋华人啊，嗰、那个 gene 入边个 DNA 啊 ，OK， 用陶杰个，我哋个 DNA 度多咗条 gene， 嗰条 gene 叫天命啊， 系 OK， 华人特别中国人，我哋系信天命嘅，即系如果你问今时今日排住队嗰班去向阿李光耀致敬嘅嗰班人，佢话俾你听，我 獨裁啊，係獨裁啊，我從來冇話過佢民主啊。嗯、但係佢絕對係一個開明嘅專制，我好命啊。係啊，或者我仔女都仲好命啊，而家都仲係李顯龍，唔係太差。中國歷史都有民警之治嘅，OK？ 佢會咁同你講，你明唔明啊？你唔好忽略呢、這個即係呢個天命呢樣嘢。我即係想講嘅就係話，即係再簡單講啊。呢、這個唔係我 call 嘅。今日我有位足球頻道嘅主持，即係佢同我講緊波嘅時候，佢咁講，佢話足球係冇民主嘅。我成日都講，我認同佢嘅。OK， 足球係一個霸權嚟嘅，但係一樣嘢。霸權入面你可以揾到公義嘅，霸權不等於一定係冇公義嘅。嗱，咁你喺李光耀嘅身上，其實就揾到一樣咁嘅嘢咯。當然，我哋而家唔係重讚佢，再強調一次，我哋唔係歌頌佢。但係我想話俾你聽，喺個歷史度，好難再重複揾到一個咁嘅人。 同埋去到最後，今時今日李光耀做得最勁嘅係咩咧？就係、佢開明嗰個地方，佢話俾聽，你可以選反對黨，嗯、但係李顯龍佢而家喺上一次國慶完咗之後咧，你選完反對黨之後咧，佢係會驚嘅、嗯，即係佢同你講，我跌咗票，我係要檢討，嗯、所以將成個反對黨嘅政綱攝曬落去執政黨嘅政綱度，即係佢話嗱，你要爭取啲咩，我幫你爭取曬，你唔使求反對黨，你求我得啦。你諗下呢種開明嘅執政黨係幾咁型啊，同埋幾有 leadership 啊？佢同你講，我有曬人民行動黨，有社區基金，嗯、我有淡馬城， 你要乜我就同你做曬佢， 係 啊， 我係知。你用選票，我係接受你用選票懲罰我。呢、這、一個喺香港，你唔好話執政黨啦，你而家連建制派都做唔到啦。去到今時今日，香港嘅大部分建制派， 梗係做唔到啦。 你選輸咗，佢會同你講你班人蠢嘅、 啊。你淨、啊、你最叻咪就係、蛇齋餅種四樣嘢啫嘛。 佢從來冇重視過 人哋係幼稚園、夜總會、銀行、醫院啊，大佬 勁好多。 勁好多倍 啊！但呢個你都係個 infrastructure 問題，但你話係嗰種心態，就係話其實我已經係建制派啦，我已經係執政黨啦、嗯。如果你反對黨提出訴求係懲罰到我嘅，我喺一個民主嘅選舉情況底下，我咪吸納曬佢咯。因為李顯龍又好，李光耀嗰句係最重要嘅，就係因為我 capable 啊嘛。你要開放網絡，可能呢個難啲啦。但係話喂，你要改善移民政策問題，你要改善呢啲，你要啊嘛。我咪做俾你睇咯。 嗯， 你諗下，如果今時今日香港係有一個建制派行得出嚟，望住民主黨、公民黨、工黨啪啪落去，去到最後能夠接受到嘅所有政策，佢就同你傾翻曬出嚟。喂，你話呢個建制派好幾多？嗯、而唔係嗰啲咩長咩咩啊，即係中乜乜啊，係咪先？講完啲嘢仲會同你數翻啲午餐肉、啊？ 冇得比㗎，冇得比㗎。我哋今日我哋唔係我諗我今日做我哋做呢個節目嘅原意咧，我哋即係希望香港人聽到之後認識多啲新加坡。OK。但係你話即係喂，我絕對唔同意董建華嗰隻成日叫我哋去 向 新加坡學習，因為冇啲學唔到㗎啦。但係今時今日亦都冇得比較，我要話俾你聽，新加坡係帶嚟我哋好遠嘅。新加坡特調翻轉呢樣嘢就係新加坡人已經好少再攞我哋香港嚟比較，所以而家今時今日係調轉咗，呢種係一種悲哀嚟嘅。咁我哋只係話。認識一下世界，唔好成日淨係喺一個香港呢一個咁細嘅空間裏面，咁同埋認識一下所有人每一個唔同嘅地方嘅歷史文化、人民嘅智慧啊等等所有嘢，呢啲嘢可能係會幫到我哋下一代嘅人去睇下點樣去思考香港嘅路應該係點走。OK， 除咗走一條好民主嘅路，原來一條好獨裁嘅路呢都會走出一個咁嘅效果出嚟，而呢條路新加坡人係繼續喺度走緊嘅。如果你而家今時今日同新加坡人講，我俾突然間俾民主佢，佢未必會要嘅。佢真係未必會要 啦。 係啊， 我要做啦。 係啊，即係嗱，呢個你如果因為我哋成日都會去新加坡，我哋好有深刻嘅感受。譬如話，真係㗎嗱，譬如話90年代啊。香港移民潮嘅年代啊，咁有錢嘅人就去呢個加拿大、澳洲、美國啊，冇乜錢嘅人好多人喺90年代好多香港人啊，係去咗新加坡㗎。係 啊 係 啊， 到今時今日20幾年啊，好多冇翻過嚟㗎。我哋成日喺新加坡咧踎茶檔啊去呢、這個Purvis Street 嗰邊啊踎茶檔啊。3點零鐘咧，你又見到好多啲廚房佬走出嚟，咦咁啊坐低大家傾下偈，咦香港人嚟㗎，你我咯，九二年都我嚟㗎啦， 咁你同佢傾下偈啦，你發覺咧好多都係嘅喎。你第一個感覺係俾到你嘅感覺係咩？呢條友冇鬥心嘅， 係 冇曬鬥心嘅。佢其實係已經成個人咧，我交曬俾你㗎啦。我嚟得呢度咧，哇、啊！光耀光乎，我交曬俾你㗎啦。佢直情係佢係乜嘢都唔使諗嘅。佢每日就係、是、啊有份工啦。唔係好多嘅，3-4千元波子啦，供咗一大橛去 MPF 啦，啲 MPF 到某一個時間咧，政府會叫我咧幫我買層祖屋噶啦，喺我啲 MPF 度購噶啦，跟住然之後咧有啲，然之後咧到時到後我差唔多到唔知50-60歲咧，我有嚿錢咧又會撥咗去我個退休基金度，佢乜嘢唔使諗噶， 係啊， 佢完全唔使諗噶，咁就去到佢直至到佢瞓棺材為止噶啦。 佢係每年可以數住 咁，所以嗱，即係呢個社會就有得有失咯。咁你做人好簡單嘅，人就得一世嘅啫。OK， 我以前年青嘅時候，我同我身邊朋友咁講：你係 ambitious 啲嘅，咁你咪做生意咯。喂，你冇咩 ambitious 嘅，你咪揾去揾份公務員咯。冇嘢好諗，翻工等放工，放工等出糧，咁啊，即係曾俊華咁啫嘛，係咪先？咁人係可以揀自己條路嘅，咁一個國家亦都可以揀自己條路。咁新加坡就係揀，即係新加坡人就係咁樣啦。你去到發覺啲人就政治差唔多完全冷感嘅，真係噶。然之後選唔選冇乜緊要，總之就李氏家族 ，OK， 跟住就佢會幫我安排好曬嘅。咁嗱，亦 最緊要佢 capable 安排得好 ，OK 嘅。 但係我哋講完咁多嘢，啊呢、這個社會幾好㗎，唔錯㗎。譬如話佢教育亦都做得好好啦，我哋冇咁多時間講。譬如教育仍然係好英式啦， 啊、但係你咁樣講，我會反對你嘅。 係 喺所有嘅 PISA 報告啊 ，Teams 新加坡教育排第3嘅啫 ，OK， 而係香港嚟嘅， 係 香港，你估錯咗啦，香港勁嘢嚟 嘅。我唔會反駁你，我话俾你听，喺好快不久嘅将来咧，新加坡定过香港头噶啦。你睇到港大嗰啲李国章做校务委员会主席，已经知道噶啦。 你错啦， 快噶啦， 我绝对会反驳你。系李国章由头到尾咧，系好中意康，好中意中大 沙皇嚟噶。 佢系中大嘅最 top fans 嚟， 系啊。 所以喺不久将来，我哋会知道， 即系李光耀咁啦。 唔系，我就会 feel 到。中佢係會特登將所有 con 都最好嘅元素送鬼曬俾中大，然後等中大超越咗佢。 OK， 係啊，我想我等緊佢咧。 所以即係咧，即係咁講啦，新加坡有好多好嘅嘢嚇，但係冇乜嘢值得我哋借鏡，特別係我哋嘅領導人啦，即係。啊！你做唔到噶，集你做翻你自己个暴君啦、啊、，OK？ 即系你学唔到噶，总之同埋就系话个 scale 有咁大，喂，大咗几百万人嘅国家仔，佢可以用咁嘅管理方法，一个十几亿人嘅大国。你可唔可以用呢一種咁嘅用呢個新加坡嘅模式呢？ 係， 喂，唔得，真係好難做到。譬如話，好簡單啦、啊，有咩做唔到？淨係講你頭先講嗰4點啊，你後尾俾多100年你。你都做唔到啦，共產黨係咪先叫你 integrity 都 crack 唔到啦？ 你點解對習近平四大全面唔啊？有全面地咩從嚴治黨咁樣？ 係啊， 做到嘅 係得公，即係祝願你做到啦。咁、啊、 少啲央視咪得咯。 咁啊，差唔多噶咯，系嘛？时间差唔多，有冇补充先？ 冇啦， 冇啦。咁啊，祝愿阿 Jackie 嘅新加坡之旅就 入到境先啦， 顺顺利利啦，吓咁啊，亦都可以有啲时间去食下嘢咁啦。Perfect Street 嘅俊俊， 系 Balestier Road 嘅礼记， 你真系讲得少啦。 Maxwell Food Court， 哇，仲有。呢、這個芳林巴薩， 我咁多日嘅行程 係嘛， 餐餐都有人包咗，冇曬呢堆嘢啦。 咁你應該要攝翻少少時間出嚟，欣賞一下新加坡嘅美食啊！ 佢哋都唔開夜市嘅個行程，即係唔係話真係嗰啲夜市魚蛋檔嘅夜市？你頭先講嗰堆嘢咧， 係 尤其是甚至 你搞幾夜鬼先？ 食埋晚飯開嗰啲咧， 11點零12點都仲有得食。 唉，咁好啦，咁我就幫襯下啦。 去翻啲芳林巴薩嗰啲都仲有得食。OK， 咁啊，大致就係咁噶咯。最後就送埋呢只歌，呢只歌就點俾送俾李光耀啦。咁啊，仍然都係呢個陳潔儀嘅聲音。咁啊，亦都係差唔多嚟到4月1日啦。咁啊，又會寄翻你阿哥哥。咁啊，陳潔儀就都唱過一隻咁嘅歌。OK， 就向哥哥致敬，我哋又將呢隻歌呢就送埋俾李光耀，希望佢點樣啊，希望佢喺另外一個世界繼續佢嘅